锵锵三人行啊，这个以色列的一个聪明人啊，尤瓦尔赫拉利到中国走了一趟学啊，易经好像知道他收多少钱，比我们都高。哎，那但是这次易经啊是直接接触到了这个，你是采访他了？ 我采访他是有一段呢是当面问的，还有一后来呢，他因为我也不付钱嘛，人家把我们就中断了访问，人家就后来他说给他发邮件，我以为是也就是那个应付我呢。结果呢他真的特别认真，就是我给他发的问题其实我都尽量短嘛，然后他回答了一大篇一大篇一大篇。他那时候在机场等飞机，他那个助理给我回答说他觉得你问题还挺有趣的，然后当然也刚好他们也误了飞机吧，反正也在等，就给我回答了特别长。 对，对，他就出席这个大会的时候哈，还这个自我调侃嘛，说这个整个这个场面啊，他说我是个科学家，我不是摇滚明星。到中国 历史学家，对对， 那会场很多人是吧？ 不是，咱们因为咱们中国现在啊，其实真的，哎，这就我就说个题外话，就是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中国文化会回到朴实。比方说现在中国呀，很多个活动，就是弄得都跟夜总会似的。说实在的，就是你比方说，我现在就发现，你像欧盟很多时候开会。哎，包括这个很高层面的哈，学者开会就是学者开会，就是一个会议室，有记者采访加话筒就完了，反倒那个是正常的。你知道现在今天我出席的很多场合，你确实是也不是摇滚音乐会，为什么你搞那么多声光化电呢？哎，比如说为什么一个经济学家出台了，不叫出台了，经济学家一出场还要配乐？我主持过很多这样的， 还有美女对吧，就引他上来的美女。 所以我发现今天的这个中国的商业文化它跟娱乐文化搞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说哎，咱们现在欢迎著名学者徐子东老师，当当当当，哎，不是，他不一定是这个，他不一定是这个音乐，咣咣咣， 潜意识。 真的就说中国的综艺节目啊，你没意识到对中国的各个层面有很大的影响， 对， 搞得很傻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觉得一个学界，比如说经济学者高峰论坛，你怎么弄得跟一个确实跟摇滚舞台似的？这在干什么？那么或者七八十个灯在那打着，还要就什么还带化妆，后边哗呀会又飞出种种的东西，这都驴粪蛋表面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 对，他除了综艺不知道该怎么搞，很多外国人经常看中国的电视，然后就说，哎，你看那个日本啊，人家政府开个会或者怎么的，就是干干净净几个桌子，你们为什么就是领导一讲话，哗那个为什么一定要有花？或者他们也看不懂。 而且是比较难看的粉红色的百合花， 没错。上次我主持一个论坛呢，后来我就跟他们说，那个讲话台也挺高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在讲话者前边啊，摆一个这个花，一堆一堆花，当然不能说是花圈了，摆一堆花。最后人家那个老总呢是个香港人，一个小个子，你知道吗？全程观众就没看见他。我说您真是人在从中笑，整个 他在从中笑， 花把他脑袋都搁住都挡住，那个大屏幕你知道吗？大屏幕还放出来，全场看着都笑，他就大屏幕就是一个花，只有一个秃顶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是，当然这个我相信这只是个过程，就是中国，我觉得最终会回到一个正常的情况，所以我就讲这尤瓦尔，咱可以看看，他就说把他搞成摇滚明星了嘛。其实这个会场在我看来已经是很朴实了，也就是这个 是哪个场？是北京还是杭州？ 对，基本上现在夜店的感觉出来了啊。你再看下边。就是已经可以向我们谝一谝。 没有，我其实特别不愿意，人家好多人找他去签字嘛，我其实不愿意找人签名，还有那个拍照。后来是大家说谁还有谁还有谁，我就说给吧，给一本。结果他那个签名你看都看不出来，我估计是故意的，因为签的人太多了，就很潦草的，哪里有看得出 是谁签的，也不知道是尤瓦尔呢还是赫拉利，是吧？然后你再看下边， 希伯来语吧。这是杭州呢，他这次去杭州主要是参加一个叫未来大会嘛，就是杭州市政，不是那个什么，反正政府全都去了，他们为一个这个叫人工智能小镇就开启。他其实我进去看了，他里面那个水泥都还没弄好呢，但外面这个牌子我就乐了，他用一块石头上刻的字，你这人工智能小镇怎么着得有点高科技，我觉得很 fancy， 想不到的，这一看就一 跟一般房地产没啥区别。 西安某处的考古基地， 而且这俩兄弟弄个机器人多合适， 是吧？ 不是，他里面也有一些，我不能贬低人家里面有一些这个高科技，反正我也不懂的，高科技还是黑科技我也不懂，就是有一些那个直升机啊，什么那些那个人脸识别，他里头他也有。 对他门口呢搞一个这种，也放上去的扁的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是虚拟的人。 对他直一个石头，据说因为他也弄得也很匆忙，几个月为了开这个会嘛，就给把这个镇子给弄好了。这个中国现在不是有个叫小镇经济嘛，最早就是从杭州开始的一个叫梦想小镇，就是说你如果是高科技人才，你带项目过来，你就住，就是特别便宜，或者是你就是送给你一套房子这样过来住。后来一下子呢，全国弄了好多这个小镇。今年那个报纸《经济日报》还是什么报纸就呼吁了嘛，这个小镇不要变成房地产项目。对， 哎，肯定的是。 这次你见到这个尤尔，你对他有什么直观的感受？ 我第一印象对他印象还不太好呢。原来就他一开始说话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感觉，没有什么情感，就是他对很多人讲话的时候，而且可能我第一次特别近跟他接触是刚好什么呢？他呢，那个大会啊，他也知道中国人说话发言时间也不控制特别长嘛。他呢身体不太好，他就一般会，他会等到他来就他才来。 哦，他身体不好。 对，我待会儿说他。所以我第一次跟他很近接触的时候，是我站在那儿，背后被个保安咵把我一拉开，什么事儿？我一看，哦，原来他要进来。就我当时想，什么那么大派头？就这个人就特别特别瘦，他瘦的那个腿跟筷子一样，特别瘦。哎呦！说他这个人呢身体不好，他上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说，在一个访问当中直接就晕过去了。啊？对，所以他每次总是要大家就是安排特别多的这个休息时间，他就每天他自己练2个钟头的这个冥想。他说我不练 这样的是吧？ 不是，他就说我不练冥想是写不出这个书，他就要把所有的信息要清空。对， 怪不得老盼望的人装6条机械手臂啊，原来自己的腿不行。 主要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。而且呢，他甚至好像对这个佛祖啊，对孔子啊，有相当程度的这个敬重。 有敬重吗？哎，他反正经常提到。 那经常他说，你比如说，与其说谁谁谁什么对我的这个影响啊，他说还不如说佛祖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。什么？他这个意思啊，我看了一些他这个讲话的稿啊，我感觉到啊，因为咱们看他那2本书啊，《人类简史》《未来简史》，我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。但是现在他这次演讲呢，我认为他呢把一个意思说得更清晰了。就是我在书里还觉得呢。他对于这个意识啊，还是有点表达不清。就是说，人工智能这个智能哈，和人的意识到底能不能达到人的意识，这个问题他还说的比较模糊。但是这次他来，我听他讲啊，我就觉得他说的比较明晰了。就是到今天为止， 对对， 计算机完全跟人类的这个意识造不出人的意识，但是人工智能呢，它是能解决。问题的一个 智能不是意识， 哎，对对， 而且当然，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到今天人自己也无法定义什么叫意识，而且他给出了一些定义，比如说这样就容易理解，比如他说，我们会感到疼，见到有的事情我们会爱、会恨、会愤怒、会生气。哎，这个咱就能比较通俗的理解，这就是意识。这个人工智能目前有可能到目前为止不具备。 他就说，如果他说那些那个科幻小说里面啊，经常这个科学家跟机器人相爱了什么，他觉得那个都扯，因为机器人对他来说没有爱这个情感。但他那次在杭州啊，他讲完以后，后来是阿里巴巴的技术总监叫王坚嘛，他上来，他开头那几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听一个历史学家在这里讲技术啊，这点。当然现在在中国挑战那个谁也是一种很时尚，每个人都会出来说，觉得他说的扯，这类。但不管怎么，他后来说了一个，他说人除了有意识，还有一样更厉害，叫无意识。还有一个，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他说人工智能今天很热吧？其实，在历史上三起三落以前，他说都讲过这些事儿，但只有到了今天有互联网了，数据的这个集中变得可能了，就是人工智能又热了嘛。他说你有没有想过？但有一个问题，人脑能不能研究人脑？它是个哲学问题，就是说人有多聪明的脑子能研究你自己的脑子？没有一样动物是可以研究它自己的。他就说有没有一个聪明到这样大脑可以研究我们自己？对， 这就是哲学里面讲的能指和所指。能指就是能够用来研究你，它必须有个对象，你大脑自己把自己当对象，这个怎么研究？就像眼球怎么看眼球， 他就是这个意思。 对，他这次呢，其实我觉得他的演讲啊，我这次只听了大概有两场吧，上海和杭州我都听了，北京我们那个格子有去嘛，他就上海和杭州我都看了。我觉得演讲本身呢没有太超出我对他那本书的这个认知，但后来他有一些给人家主持的辩论对答呀，还有包括我后来给他写 email 那些，我觉得有些问题他就说的更多一些，就是挺有意思的。比如说我跟他讨论一个问题，我说两个问题啊，一个是我问他就未来还会不就政府的形态未来会是什么样，还有一个问题呢，我说就是你就他自己表现出是一个不信上帝的嘛，对吧，他就经常说是历史人造出了神，那么历史开始了，当人变成神的时候历史就终结了。那么他那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个牛顿呢，他研究了很多的这个事情，就是这个物理嘛，最后他反而是信了上帝了。不，这个会不会在你身上发生？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，包括他也提到那个，就是那个电影，那个电视，《西部世界》，他说，我就说那里面其实给我感觉，人到再高科技，你也是一个次等神，就你上面还有可能，就是说可能我们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但我们最终总是不能有控制。你怎么解释这个？你自己会不会最后会信神？他说啊。他这个思维很缜密，他总是先分析你这个问题到底所指的是什么。他说当我们谈论这个上帝的时候，通常有两种指。第一种呢，我们是讲他很多细节里面，比如说有的人你信徒就不能喝酒，信徒就不能就是女的要戴，你要戴面纱，然后你信徒的话，你信神你就要去磕头五次啊，然后男的不能跟男的结婚，就是他是个 gay 你知道，然后他很公开的，他这次他的伴侣也来了嘛，他们俩已经有登记结婚啊什么的，所以他说这种所谓叫细节当中的神我是不会去信的。那么你另外一种，你讲这个大的神，无知的，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，比如说有些问题我们人类没法解决的，大爆炸是从哪里来的等等哈，如果你要谈论这种未知的这个东西呢，他说这个神我也不会信，因为他的存在只是我们人类无知的一个标志，他总是在提醒我们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不知道。但这个不是完全不能解决，他的意思是他说他只是提示我们自己还很无知。 可是这个有一种逻辑，就是认为未知的概念啊没有意义。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不能实证的概念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，所以呢不能拿来作为一个确定的事情来解释。比如说你说杯子这可以，但是你要说神，那么你先要弄清楚你指的是什么，你说这神是什么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现在也是见到啊，这是个也有些人说你这个尤尔赫拉利啊，就是个科普级的，是吧？你们这个信他，这本身就说明你们是不严肃的表现。但是我在看到这些观点的时候啊，我总没有看到他拿出具体的，就说他哪句话，他哪个结论你认为有问题，他哪个证据你认为有问题，从而驳倒他。我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一些讨论啊。 他这种脑洞大开的历史学家呢，你要找。问题呢太容易了，太多了，但是问题是你要看他真的提出来什么令人启发的东西，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。 对了， 但是他的第一条，他说人类不同于动物，因为人能相信虚构的东西，这个就很有启发性了。 对呀， 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人是很讲实际的，对不对？看到好的东西我才相信，我们都说人是实事求是的，可是仔细想想，最重要的东西是虚构的，民族国家、神，对不对？天堂、地狱，这些无数人都相信的东西，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东西，不惜生命的东西，整导致战争的东西，它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叙述上的。 对， 所以这个观察你说这个是脑洞大开吧，所以我们觉得他因此他的结论部分呢你要推敲那是问题太多了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个这个研究这个思路啊，对不对，这个是我是 觉得，所以我的就感觉啊，就是说对于大家都特爱聊观点哈、可是对于观点如果只用对错， 对， 或者你同意与否去固定它的价值啊，你可就太糟蹋好东西了。 对，你说的观点这个词， 重要的是思路， 这个思路。 说到这个，刚好是我今天还在想，我说其实他这个给我提供了一个什么思考呢，就是说未来的媒体或者说我们需要的讯息是什么。他讲到一点，他就说我们现在人呢其实吸收的讯息不是太少，是太多了。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说好，那么比讯息稍微高一点的是分析评论，你刚才说的观点，这个已经把你的这个东西处理过了哈，就是提高一点。比分析评论再高的呢就是思想，你看他能够让全世界50多种语言的人都来看他的书，就他这种威力比核武器还厉害啊，就是思想、你到最后 就是思想， 你这什么主义不都是这个思想，一下子能引爆那么多人对你狂热，其实他自己建构也是一个这么一个东西。 而且就我从最庸俗的角度来讲，他让我感到思想的快乐，我看的没有停过、好快乐，就是因为就像两个头脑的这种。而且他这个里边讲到一个，这次讲到还讲到把一个东西讲得更突出的，就是啊，我就觉得有点未来马克思的劲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怎么担心，甚至他在演讲里呼吁的是什么呢，我不是说这个图景会出现，但是呢我们站在人工智能的这个门槛上，我们应该预计到这个问题，你想不想要这样的未来， 就是几十亿的无用阶级。 就过去他说工业阶级，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无产阶级，那么科技革命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个庞大的无用阶级。所以那天咱们还在讲印度将来的人口红利，对不起，中国的人口将来大部分可能都被人工智能代替了一大帮。就是你知道他的这个理据是意思是什么呢，就是说科幻小说里讲的什么机器人统治人类就先别聊那个，问题在于呢极少数的精英，他们那天杨强教授不也是讲啊，问题可怕的是控制人工智能的这少数精英，如果这少数精英他可以控制人工智能，甚至于能够连通，他认为将来会出现就是半有机半无机， 对人体本身的改造， 可以殖民外星了。 我们这个肉啊叫碳基生物，比如说电脑就叫硅基生物，但是将来人机要是连在一起，出现一种半机半人的一种状态呢，那么这个人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人，只有掌握了他的或者有钱人，他可以不断升级身体，不断更新他的这个大脑智慧，那么于是呢大多数工作体力工作都可以机器人代替的话，你们这帮无用阶级的问题不是尊重不尊重你们权益的问题，而是你们变成一个这奴隶还有价值呢，奴隶至少需要你的体力，可将来他指出的这个未来就是说有可能啊，这个少数的这个精英阶层他真的是用不着你了， 这个对， 纯粹是慈善事业，给你口吃的，连造反您都没有还手之力，你怎么跟机器人战士打呀， 这个呢是所有人都在问他，你先说。对， 所以贬低的说法呢，说这是硅谷精英的一次精神自慰说他整个这个理论呢、就是那个精英阶级觉得他们将来世界会这样发展，而且这个发展当中也有些稍微严肃一点的批评者呢，就是看到了里边他对帝国主义的这个帝国这个概念呢 redefined， 就是说因为他觉得这个殖民主义这个事情啊，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他坏的地方啊，你用暴力， 他战争也讲了好的一面，对。 但是其实呢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现在在中国的乡村里边，帮你做脚底按摩的人手里拿了一个苹果机，在某种程度上都在被科技的殖民。他讲的就是这个前景。在没有手机之前哈，他讲这个理论还缺乏实证，我们还在讲，你想世界上极少数的人。他们用科技的手段来控制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前景，对不对？这是像这个蚂蚁动画片里边的前景。 对。 可是现在这个手机搞的人，我每天起来都来一个通知，说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要更新了，你要同意的话，你就让它更新。 我就在不如一同意的话，我就想，你看他能够拿走我所有的东西， 对， 他又给我装了什么东西？ 对， 你说这个东西是几个人在掌控？我们几亿的人都在这么盲目的相信他，我们，而且将来人家假如有政权可以来干涉到这个过程的话。你讲的任何的话，你的任何的照片都可以成为 全部在案。 所以我为什么问他，就是未来的 政治上就非常可怕 了。对，未来的政府形态是什么呢？我问他这个问题，就是他书里面有个理论，他就说啊，所以我们讲民主还有这个独裁，其实呢它是数据的处理方法不一样。说民主政府呢就是说分散式处理，独裁呢是中央式处理，在历史某个阶段上级中央式处理会有它的这个优势，对吧？好，那么今天呢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他说未来啊，我们二十世纪留下来的政治形态，未来可能都不相关，就说都没有意义了。他说，你看现在其实互联网处理这个数据的方式啊，很难讲会怎么样，但是有可能是会有利于独裁处理的。 对， 哎，就说他就这种方式，大数据是本质上是有利于你集中来处理。那我问他，我说你看，他也提到那个孔子嘛，你也讲到孔子。我说你看孔子为什么是中国最有名的这个学者呢？因为他和权力去结合了吧，他当年把他的理论贩卖给了这个国王，能够结合起来。那么在中东，就他也很熟悉。 是后来到了这个汉朝啊， 对， 这个董仲舒以后。统治者选择了孔子的理论， 就说他能跟，就说理论跟权力跟权力所结合嘛，对吧？我说他很熟悉，就是在中东这个瓦哈比教派，就他也一样跟这个沙特去结合，然后他就乐了嘛，他就说是的，他说这个现在很可怕，将来就是说硅谷这些人啊，这个数据主义者，他们是没有理论的，他不懂这个人文的，为什么他们喜欢看他的书呢？就是如果有科学家有历史学家给他们以理论，他们就有这种合法性和权利了。他说这个是非常危险，这是今天就要开始去警惕的。 同时都有这种能力， 对 吧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， 那个中国现在其实非常大的一个压力，就是每年700万的大学生就业，所以每年要创造1000万人的新的职业机会。另外，要最有效的限制这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呢，就是那些不大管用的工业啊，要转型啊，怎么样安置这些工人？ 对，中国的无用阶层已经有了， 尤其是煤炭、钢铁。你要听李克强的大记者问的时候，考虑的最多的就是你想都想得到，这个国家这么大，每年呢有1000万个新工作，然后又有几百万、数百万的人要下去，又要让他们有事情做。哦呦，那就将来到了这个机器人再来，这个非常不利于安定团结啊。 是啊，我就照着这个赫拉利的他这个思维啊，咱们用这个俗话来说呀，就是说问题在于，哎。过去我之所以还把你们这帮废物点心当回事儿，是因为呢很多活儿还靠你们干，或者说至少你们团结起来，你们能把我给推翻了。 对， 可是将来掌握了这个超级人工智能的极少数人啊，你打你也跟我没个完全没有还手之力，而且呢你所有这个赫拉利讲现在生物传感很多都可以植入体内， 每个人给你放一个晶片，我一控制你们， 你的身体情况，所有人口的身体情况，大数据都在我手里，对吧？甚至我想干预你， 我把这几百万人的血压先调高了，好了，那么你们就没再动了。 对啊， 大家就去睡觉去了。 最可怕的是 血压调高了。 最可怕的是这种人的第一代，你觉得还留着他们吧？给他点娱乐，给他点啥？到最后你会想，我干嘛要留着这些人呢？ 对， 所以中国有一个行业， 有任何意义吗？你们这帮废物点心， 对，中国有一个行业可以兴盛持续发展，就是按摩业。 机器人按的好吗？ 不讲按摩，机器人不如人按的，这个你就不知道。 无用 那个时候，我们的这个无用阶级哈，这个互相按摩。 无用阶级，哎，无用阶级 按摩， 广场舞边跳广场舞边按摩， 无用阶级，我们给机器人提供按摩， 对， 到时候在机器人里形成一种贵族感，就是说我哥们是真人给哥们擦油，对吧？推油，推就润滑油，真人给哥们推润滑油， 而且我专门推他的头 清洁的， 我专门推他的头婆罗门， 对对对， 只能推他的， 不，当然了，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义军讲的这个，就是他说未来啊会出现一种，这就是咱说的叫神人，神人就是人成为神，人机合并之后，这个的确啊，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这个意识，这咱就要又要说回到那儿，赫拉利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你这个人工智能固然你说它没有意识，但是人的意识又是什么呢？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觉得啊，这个挣钱少了，我们觉得痛苦了，于是呢导致了我们的行为辞职了，你是几百万年哺乳动物，是用感情，就是也是接收信息形成快与不快，然后是感情的方式，生物化学的方式使得你做出选择。他说对，你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机器人呢、啊，他也许没有你说的感情，但他不是你这种方式驱动的，他、可以变成就是很多数据啊一样啊， 让你快乐， 他一样挣钱少了，他也可以选择离职。 他呢用了几个二十世纪大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大思想家的材料，卡尔马克思阶级，对不对？然后Anderson。 对，哦，对，他其实研究当代政治的，他研究军事史。 这个国家是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，但是他就没有好好的用弗洛伊德的理论。 有说到， 但是你想到意识的问题，其实意识是连着无意识的。人每个人为什么不一样，就是因为无意识，意识是很可能同。 欢迎订阅卡卡西的教室，谢谢您的收听。